方向，也让眼睛休息一下咯。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姐，聚焦摄影拍婚照好不 好？先拍照后付款。 那服装造型有套数限制吗？ 聚焦摄影不限套数。 老婆，信咱姐的准没错，咱就去聚焦拍婚照。 老公快百度搜索聚焦婚纱摄影，抢最新优惠。好消息，国一国二汽车置换买奥迪享受高额补贴，赠交强险，老奥迪换购追加3000元补贴，还有白金卡会员奥迪自行车相赠。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澎湃汽车城以最优质的服务，携国内众多汽车一线品牌，创领京西南最大汽车园区。澎湃汽车城地址：京港澳高速延村出口向西200米。 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65-4006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65-40068。 全新1T款奇骏，7座智领 SUV， 征服未知挑战，出发，再上征途，焕然新生，智勇升级。4月6日，全国震撼上市，详询请到东风日产涿州专营店，电话366-9210。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涿州新闻，涿州新闻。 4月5日，涿州市召开7届市委第5次常委会议，传达学习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并对当前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由涿州市委书记王艳青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了河北省委书记赵克志在省委9届2次全会、第1次全体会议和第2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并研究了涿州市贯彻落实意见。会议传达学习了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综合治理大会精神，研究了涿州市关于召开大气污染防治综合治理大会的安排意见和相关文件。会议传达学习了保定市委书记聂瑞平在全市领导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会议传达学习了保定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周显石在保定市委11届1次全会上的讲话精神。会议还听取了重点项目集中开工工作筹备情况的汇报。会议还传达学习了2017年保定市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活动总体方案，研究了涿州市5包1对口帮扶实施方案及组织机构，研究了本市关于召开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的安排意见及相关文件，研究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闻宣传报道的意见试行和关于对2016年度宣传思想重点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进行表彰的决定。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寂寞很温和，橘色的布沙发还留着拥抱的温热，那时我们喝的是咖啡还是可乐，只记得你的 T 恤是绿色的，关于爱意的歌都是深蓝色，当时一起听的怎么如此忧郁呢，忘了那些日子铁锈一般的苦涩，只记得那片牛奶色的银河。幸福是白色的床单，刚做好的太阳蛋，茶色的温暖在空气中弥漫，我心里潜伏的感伤应该拿它怎么办。

Thank you.

Yeah. 始终你好，待我心，世间始终你好。 好音乐九五九，我所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盛通家居广场长阳体验店，2017年1月开始全面招商。长阳体验店紧邻京港澳高速长阳出口，位于原长阳环岛东北侧长阳 CSD 核心商务区，周边大型社区众多，交通方便快捷，停车位充足，现成招家具、建材及相关配套品类。长阳新店的招商与良乡老店形成有效互动，优势互补。招商政策交三免一，招商地点盛通良乡店9层办公室，招商热线89369988，89369998。 厂家车展聚会来袭，2017第14届全国百强县市汽车巡展重磅登场。4月8日到9日，涿州宜家旺购物广场，国产合资进口车型一应俱全。厂家车展，更放心、更省钱的车展。 买标致到汇金，南有汇金科曼，北有汇金德通，标致4008高端智能 SUV， 汇金值得信赖的汽车专家。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晚报消息，正值北京地区梅花盛开，在北京植物园的梅花园内，盛放的梅花吸引了众多游客赏花拍照。梅花文化馆位于梅园北侧，总体面积约700平方米，距梅园南入口约440米。整个展馆分为内外两部分，室内以展板为主展示梅花文化。此外，梅花文化馆的建设也是植物园进一步开放景区面积的重要举措。文化馆的前身是园艺工人的办公场所，植物园充分考虑游客对梅花文化知识的需求，结合梅园整体景观效果，决定将办公场所迁出，修建梅花文化馆。展馆于4月1号开始试运行，试运行期间每个周末及节假日的上午9点至下午4点，展馆向游客开放。大兴新闻网消息，大兴的一个生态文明教育公园在5号此园正式开放。这个生态文明教育公园占地约16万平方米，东至同华路，西至西红门星光生态文化休闲公园，南至新凤河界外，北至南五环界外。据悉，大兴生态文明教育公园内共有畅想园、智慧园、知行足下园、奋进园4个园区和1个河道博岸。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回头回头看我，我没 纠缠的牢笼，每当心痛过一秒，每回哭醒过一秒，只剩下心在乞讨。结冰，一切都好平静，泪水它一旦流尽，只剩决心，放逐自己在黑夜的边境，任由黎明一步一步向我逼近，将你的心化成灰烬。真的有点累，没什么力气，有太多太多回忆哽住呼吸，你的心我无处投递，如果可以飞檐走壁找到你，爱的委屈不必澄清，只要你将我抱紧，如果雨知道想你 乞讨，你不会知道，每当心 现实表演。手机发给我话语巧言，转眼给他一大了两点。 有时候太多的语言会挤破宁静的空间，太繁忙的工作会使你暂时失去清晰的